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正当关京阳和于兴武意识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结合的时候，宿舍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女兵一边快乐地喊着一边跑了进来。那个女兵猛地呆在那里，她看到了一个让她惊愕、让她羞辱、让她愤怒的场面。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哆嗦地指着从于兴吾的怀里骤然分离开的关京阳说：“你这个流氓！”宣传队器乐组的琵琶演奏员季杰目睹了关京阳和于兴吾在宿舍里搂抱亲嘴的场面，季杰想也没有想就向组织上做了汇报。这件事立刻在整个宣传队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宣传队的领导震动了，政治部的首长也震动了，两名深受器重的宣传队骨干竟然在军营里乱搞男女关系，而且关京阳还是个士兵，部队有明令禁止士兵谈恋爱，要不严肃处理，那军纪严明的军营还不成了乱七八糟的牲口棚子。关京阳和于兴武立刻被停职审查，一周之后处理意见下来了，于兴吾从副连职降至副排，从舞蹈组调入后勤组管理服装道具。关京阳无职可降，记大过一次，调出宣传队，调到军区俱乐部负责打扫礼堂。这个处理意见为了严明军纪是当众宣布的，在宣布处理意见时，于兴武脸色平静地坐在那里，从事发之后他就一直保持着那种平静的样子，而关京阳却脸色苍白，他低垂着头不敢向于兴武那个方向看一眼。处理意见下达之后，关京阳就打着背包去俱乐部报道。他走之后，据说季杰一个人偷偷地哭了好几次，但是关京阳从此再没有回过宣传队，所有这事儿他都不知道。有关大春和喜儿在宿舍里的那段丑闻，大院机关几乎人人都知道，关京阳和于兴吾又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没有人不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用一种暧昧的目光看着他们，直到他们走过去，背后仍有紧随的目光和兴奋的议论。关京阳感到抬不起头来，他缄默了，整天不开口，默默地打扫着礼堂，整理礼堂外的花圃，帮助人布置会场，每天从早到晚都待在空无一人的礼堂里。如果遇到礼堂开会，他就躺在礼堂后面的杂物间里，在那里他给自己用废弃的地毯铺了一张床，他就躺在那上面，双手枕在脑后，望着蛛网密接的天棚发呆，一躺就是半天。军人俱乐部主任是个胖老头，人很和善，是1946年入伍的兵， 资历不浅，到现在只落了个团纸。俱乐部主任看不了关京阳那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就对他说：小关呐，你也不要这么没精打采的，该低头是低头，该挺胸是挺胸，错误嘛人人都可能犯，我当年也不是没有犯过，我这还不是过来了。关京阳没说什么，只是对俱乐部主任投去了感激的一眼。关京阳自从调离宣传队之后，一直没有跟于兴武见过面，他们再见面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那一次大军区有首长下来检查工作，宣传队在礼堂为军区首长做招待演出，关京阳本来是躲开了的，但是演出前照明设备突然出了问题，电工来修理检查线路，要关京阳开开杂物间拿梯子。关京阳扛着梯子从后台演员通道走过来，在那里碰到了抱着一大包衣服的于兴武。于兴武瘦了，看样子有些憔悴，下颌尖尖的，这样就使他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显得更忧郁了。以往每次演出前，他都是宣传队里最忙的一个，宣传队队长、导演、化妆师、服装师、舞台监督都围在他身边团团转，询问他、催促他、提示他、嘱咐他，宠得他像个公主。可是他今天却闲散得很，脸上白卡卡的，无妆无红，一条白手绢在脑后松松的系住一头齐肩长发，心里头空空的，抱着一包服装从演员通道那头走来，脚下一点声音也没有。他们差一点撞在一起，他们都有些发愣，那种见面的猝然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于兴武看了看关京阳肩上扛着的梯子，关京阳看了看他怀里抱着的演出服，后来关京阳低下头避开了于兴武的目光，扛着梯子匆匆地从他身边擦身而过。于兴武张开嘴想叫住他，有人在后面喊：于兴武，快把衣服拿来，演出要开始了。于兴武看着关京阳离去的背影，苍白着脸慢慢转身朝化妆间走去。关京阳把梯子交给电工之后，就一个人回到礼堂后面的杂物间，在那张旧地毯做成的床上躺下，抱着头望着蛛网密结的天花板翻愣。舞台就在他的头顶，礼堂里歌舞声和掌声不断地传来，他就躺在那里，一个节目一个节目的把那台晚会听完。第二天，关京阳在打扫头一天演出的礼堂时，于兴武来找他了。他的脸白得没有血色，像极品蜡，朦朦胧胧的浮着一缕抑郁。于兴武问关京阳：昨天晚上为什么不理他？为什么不跟他说话？关京阳埋着头机械地扫着地，一句话也不说。于兴武站在那里眼含着泪水，不相信似的摇着头说：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怕什么？你究竟怕什么？于兴武大声地说着，他的声音在空阔的礼堂里像无所归依的小鸟似的来回地扑跌着，把所有那些虚幻的绿色的支撑全都撞得粉碎。 关敬阳仍然不开口，他把头低得更狠。他从于兴武的身边绕过，走出礼堂，去倒那些垃圾，把于兴武一个人留在干干净净的礼堂里。那以后，于兴武不断地来找关敬阳，但是关敬阳一直设法躲避着。关敬阳不敢见他，关敬阳太脆弱，太软弱了。他有过一个美好的梦，那个梦是他整个生命的支撑，现在这个梦被他自己毁掉了。梦破碎的一刹那，一道永恒的障碍也就产生了。他自残自责，他不再敢，也再不愿从心灵的囚室中走出来。他知道于兴武的日子并不好过，在那件事中，他所遭受到的非议比他多得多。她是个女孩子，一个美丽而又才华横溢的女孩子，她本来就清高，因为长期担任主角又埋下了许多积怨，现在这一切都有了生发的借口和机会。有时候关敬阳觉得是他害了于兴武，如果不是他，于兴武现在仍然是一只高高飞翔的白天鹅。这种念头更加让他自责，他就更不能鼓起勇气来面对于兴武的目光和眼泪。这种状况持续了至少有两年，在这两年当中，于兴武不断地来找他，关敬阳痛苦不堪，他向俱乐部主任提出调动的请求，他被调到电影放映队的外勤组，这样他就有很多机会下到各个部队去，躲开让他无力自拔的机关大院。但是只要他回到大院，于兴武还是会来找他。于兴武变得非常固执，他反反复复就是那两句话：难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做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你究竟怕什么？关敬阳就是不开口，回避着于兴武的目光和责问。关敬阳知道于兴武的境遇有所改变，他已经回到了舞蹈组，只是有好几年没有上舞台，他已经跳不动主角了，只能跳一跳配角。关敬阳还知道那个已经提升为副队长的温建华一直在追求着于兴武，为此他对所有饱含爱慕的语言、眼神和信件都置之不理。关敬阳知道这些，于是他就更加不开口，他软弱的令人痛恨，却又心硬的无视一切。即便在于兴武面对他默然垂泪和放声大哭的时候，关敬阳也能站起来，从于兴武的身边走出门去，把他一个人留在那里。一年之后，关敬阳再次提出调动，下面部队的一个营长看中了他，表示如果上面放人，他们可以让他去当文书。俱乐部主任恨得跺着脚说：你这算怎么回事？你还有丁点骨气没有？我要是你呀，反正错误已经犯了，我索性就犯到底，我就去找于兴武，天塌下来不过就是砸头的事儿，至于这么东躲西藏吗？关敬阳到了下面部队，一干又是两年。他干的是营部文书，写写画画，跑跑腿儿，整理和管理营部的材料和文娱用品。他干得很卖力，营长和教导员都很喜欢他。这一年他23岁了，还是个大头兵。跟他同年入伍的，好的已经干到了营职，差一点的也到了排级。 营里看不过去，就往上申报，要把他提起来。可是申报了好几次，都被打了回来。营长和教导员愤愤不平，他们说，人家就犯了那么一个错误，事情都过去五年了，未必那个错误就得背一辈子。想了想，营长对教导员说， 我算看透了，杀人都行，男女的事儿，打死都不要犯，犯了这辈子你就算交代了。 教导员说， 也不能一概而论，凡事啊都有个辩证，有个一分为二的问题。 你说不能犯的事儿，有人就犯了，而且犯得很好。 用马列主义辩证法看问题啊，任何事都有两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因可能有两个果，放在你这儿是这个果，放在我这儿呢，可能就是另一个果。 比方关敬阳，在主观上，他是个太懦弱的人，软软绵绵的，强不起来。事情发生了，抵不住了，挡不住了，自己就先背上了十字架，人家就觉得他是该受踹的。这个问题落在他头上，就永远是问题了，就永远迈不过这道门槛了。说来说去啊，还是他的主观有毛病。 营长听完教导员这番话，拿钦佩的眼光看了看教导员。营长说， 哦，听你这么一说呀，倒是有道理。 不愧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 男女的事儿也能分析个哲学出来。这么一说，两个人都笑了，笑过之后就把这事儿丢到了脑后，从此再不提关敬阳转干的事，只是在生活上工作上尽量的给他一些照顾，同时也考虑过年以后干脆动员他复员，部队严谨，不如换个地方混饭吃。1978年年底，南线吃紧，部队奉命南调，临行前部队进行了战备动员，搞得很热闹，很悲壮，闹着坚决要参战的，咬破手指头写血书的，什么样的都有，请战书、保证书，雪片似的往连部营部飞，上上下下都很激动。只有关敬阳一个人很淡薄，既没有提出请战要求，也没有写保证书。关敬阳在这个时候听说温建华已经结婚了，妻子是季节，而于兴武则以年纪大了跳不动了为理由，请求调到了军人俱乐部，也就是关敬阳先前工作的那个单位。于兴武仍然独来独往，那一年他25岁。部队在12月抵达哀牢山集结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紧张战前动员和训练。1979年2月2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炮声打响了。关敬阳所在的四营和大部队一起，在夜幕的掩护下渡过了红河，沿着山路迅速地向4号公路插去，很快就攻克了波马和巴波两个敌据点，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驻守重兵的班塞挺进。部队在遍布山洞的班塞第一次受到了挫折，部队打得很苦，使用了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才击溃了班塞守敌。部队继续往前，沿着简易公路挺进到2号公路附近的纳门。越军在纳门两边的高山上埋上伏兵，居高临下，以猛烈的交叉火力突然袭击我军。部队暴露在开阔地上，再一次受到阻碍，伤亡不小。这次攻坚战用了40分钟。部队在2天的时间内打了4仗，期间 还不包括一些小规模阻击和骚扰。所遇之敌，除了越军的公子屯士兵就是民兵，没有越军的正规部队。开战不利，部队打得有些烦躁，大多一线指挥员不讲究章法，一接触上就猛冲猛打，靠指挥员的决心和战士的勇敢把一个又一个据点夺下来，整个部队都被一种求战的急切和献身的悲壮气氛所笼罩着，缺乏一种冷静的分析和协调。再往下打，部队的伤亡越打越多，而且大量的伤亡都不来自正规的攻坚战，而是来自对方的一些偷鸡摸狗之道。这个时候，部队开始有了一些反省，也有了嗜血性，一些温情脉脉和想当然的理想主义没有了，仗开始打得越来越客观和现实了。开始的那几天，关经阳始终跟着营部行动，由于他们这支部队所担任的任务不是穿插和清扫，而是直扑亮山打攻坚，目标性十分明确，所以遇到敌人大多派出连排进行攻坚和剿灭。关经阳在营部连放一枪的机会都没有，他一路上始终紧紧地抱住他那支五六式自动步枪，他把它像保护神似的抱在怀里，脸色苍白，神色紧张。有好几次前边正打着的时候，他禁不住地发着抖。教导员看见了，就安抚他说，小关啊，别怕，这个高地我们很快就能拿下来，你现在还没有习惯，等你自己有机会打了一梭子，你就全放开了。营长白了关金阳一眼说，关金阳，怂也不能怂成这个球样，还没轮到你上呢，去撒泡尿，撒泡尿就轻松了。营部的通讯员、话务员听了营长的话，在那边痴痴地笑着，关经阳也不说话，依然苍白着脸抱着他那支枪。三月一日，部队终于打到了亮山。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作者邓一光，由刘继红朗诵。 三月一日，部队终于打到了谅山。谅山是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最重要的军事目标。越军在这里集结了两个正规主力团的兵力，其中一个是越军中赫赫有名的精锐团。关经阳所在部队奉命攻打寇当山。寇当山是谅山周围四个制高点之一，是谅山要塞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控制着从谅山通往东北东南的两条公路。它的主峰前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有大小山头33个，山的两边全是悬崖绝壁，十分难攻。关经阳所在的四营是寇当山战役的主攻营。战斗打响之后，部队高声喊着叫着，一个劲儿地往山头上冲，山头上的越军则以猛烈的火力给予还击。天下着雨，在强大的炮火中，寇当山被打得一片稀烂。2个小时后， 越军的两道环形防线被冲垮，一二号高地相继失守。次日，四营又攻下了三个高地，并开始向越军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核心防御阵地发起冲锋。越军在核心防御阵地受到威逼的情况下进行奋力反抗，他布置在口当山33个山头中的170多个火力点，吐出密集的火舌，封锁了我军进攻的道路。攻击相当激烈艰苦，主攻核心阵地的七连打得壮烈至极，营长急于攻下寇当山主峰，带着通讯员和关京阳跑到前面七连攻击阵地上，亲自指挥七连冲锋。冲锋之前，首要的任务是把那些地堡和明暗火力摧毁掉。营长召集执委会，在雨中商量对策，分析了头一天的教训，决定集中使用重火炮各个击破。七连立刻把3门60、2门82无后座力炮和14具火箭分为四组，由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和一个排长分头指挥，先以机枪吸引敌人火力，然后用炮和火箭筒抵近射击，先后把30几个敌人的明暗火力点打成了哑巴。剩下最后一个火力点时，却拿他没有办法了。这个火力点是个暗堡，有几处分布隐蔽的射击口，从火力分析上判断，至少有一挺高速机枪、一挺重机枪和2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这个地堡建筑在山崖边，角度刁，有一些灌木和石头遮掩着，既不好抵近，又不利于重火炮射击。二排4班班长陈世修好容易运动到近前，他刚站起来用火箭筒瞄准，还没有激发就被一排机枪子弹击中，当场牺牲了。四班的另一个叫吴江河的战士绕到悬崖边上，想从那里射击，没站稳脚，连人带火箭筒摔下了10几丈高的山崖。营长一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命令暂停攻击，重新商量对策。最后商量的结果是派出爆破组抵近爆破，但是接连派出的2个爆破组都没有能够接近那个地堡，因为对方火力太猛，一个爆破组牺牲了，一个爆破组被迫撤了下来。营长气得吐血，命令七连连长再次组织爆破，就是把全连打光，也要把那个老虎的牙齿拔下来。关京阳开始一直没有说话，这几年来他都一直没说话。这个时候，关京阳突然开口对营长说：营长，让我参加爆破组吧。营长看了关京阳一眼，没有理睬他。营长对这个文弱的文书根本就没有指望过，上前线的时候他连血书都没有写一份。营长不想让这个没有决心的兵白白上去送死。关京阳见没有答复，再次说：营长，我要参加爆破组。营长又看了他一眼，这回营长看得比较认真，他看出关京阳眼神中有一种平时没有的坚定。营长考虑了一下说：好吧，你算一个爆破组，但是你只负责火力掩护，爆破的事儿不用你。两个爆破组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之下同时出动了，两个爆破组分别为2个人，一个是爆破手，另一个负责掩护。关京阳跟在他那个爆破组的爆破手后面向前奔跑了20-30公尺， 然后趴下，借着杂乱的灌木丛和山石往前匍匐前进。他躲在一块大石头的后面，用冲锋枪向五六十公尺外的地堡射击，掩护爆破手向前冲。可惜他们的运气不好，没等他们进攻到一半的路程，爆破手就被机枪子弹击中了胸脯，牺牲了。后面的人看得分明，营长骂了一声，然后营长对七连连长说：“通知关景阳，让他撤回来。”七连连长就要连部通信员向关景阳喊话，要他小心点往下撤。大伙把目光转到另一边，注视着另一个爆破组的动静。那个爆破组的运气比关景阳他们稍好一点，他们差不多已经快接近地堡了。但是那个爆破手显得太躁了一点，他把手中的爆破筒投了出去。爆破筒惊天动地的一声爆炸，地堡只被炸塌了一个角。在片刻的沉静之后，地堡里又射出了猛烈的火力。营长这回真的火了，他气恼地大声说：“你急什么？你急什么呀？”七连连长憋气得很，但是憋气也没有用，爆破筒打掉了，靠手榴弹也炸不垮地堡，现在只能让那两个倒霉蛋撤下来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营部通讯员突然喊道：“营长，快看，快看关景阳！”大家被通讯员这么一喊，都把目光转过来。这一看，大家都愣了。营长说：“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大伙儿都听到了营长的话，但是大家都没有开口。关景阳并没有撤下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爬到了牺牲的爆破手身边了。他在那里做了一件奇怪的事，这件事后面的人都看见了。事情过后，他们猜了好久，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猜出那是什么意思。关景阳费了很大的力气，把匍匐在那里的战友翻过身来，让他面对着天空躺着。然后，关景阳从他身旁拾过爆破筒，开始往前爬去。后面的人都屏心静气地看着他的举动，他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关景阳移动得十分谨慎，他似乎是害怕那些从他头顶飞过的机枪子弹，有些迟疑和恐惧。他紧贴着地面缓缓蠕动，差不多是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但是在一段路面比较好的地势，他忽然跳了起来，像只受惊的兔子似的朝前奔去。他差不多跑出了有十几米，他的脚下冒起一团耀眼的火光，火光不大，大约只有拳头那么大，那是一枚压发式步兵地雷，他踩中了它，他跌倒了。在跌倒的时候，他的左脚起脚踝骨处被炸得断裂开来，整只脚掌只剩下几块皮牵连着。后面的人不约而同地呀地叫了一声。营长很痛苦地心想：“完了，完了。”但是没有。硝烟散去之后，人们看到关景阳开始抽搐着动了动，他似乎醒了。他醒来后的第一个动作是伸出手臂去够滚到一边去了的爆破筒。关景阳把爆破筒抓到了手里，他显得非常吃力地抬起头朝前看了一眼，又开始爬动。后面有人哭了，是营部的通讯员。这时候地堡里喷射出密集的子弹，至少有两个射击孔 正对着关敬阳。关敬阳前面的道路和四周被机枪子弹打得尘土四溅，低矮的灌木丛不断折断，然后继续被子弹切割成碎末。隔着五六十公尺远的人们都能够闻到辛辣的鲜蓼叶和菖蒲的味道。关敬阳似乎是缓过气来了，爬得越来越快，越来越从容。现在他完全不再有害怕和迟疑。有一串机枪子弹飞过来，击中了他拖在后面的那只断腿，把那只只有一层皮连着的左脚击得粉碎。关敬阳只是浑身颤抖了一下，并没有停止爬动，拖着血淋淋参差不齐的左腿继续向前挪去，彻底地失去了那只左脚。他似乎感到轻松多了，自由多了，再也没有什么牵挂了。他开始斜着身子朝前滚动，这样要快得多，也省力气得多。那根爆破筒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好像认定现在只有依靠他了。这时候又有一枚地雷在关敬阳滚动之中爆炸了，地雷爆炸的声音就像一只气球爆炸的声音一样沉闷和短促。爆破筒被他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好像认定现在只有依靠他了。这时候又有一枚地雷在关敬阳滚动之中爆炸了，地雷爆炸的声音就像一只气球爆炸的声音一样沉闷和短促。后面的人看不清他是否被地雷炸中，因为他没有停下来，仍在往前滚动。他已经快接近地堡了，他只要爬上一段乱石就接近他了。他停下来不动了，身子靠在一块石头上，像是闭着眼在那里喘气。他喘了一会儿气，右手托着爆破筒，左手伸出手去攀住那块石头，上身挺起来，想要爬到上面去。这个时候他再一次被击中了，击中他的是一串高速机枪子弹。子弹打在了他的腹部和左腿上，人们看到一片发绿的血雾在他身后弥漫开来。他在一阵打摆子似的痉挛之后，被沉重的坐力灌下石头，摔出了三四尺远。营通讯员呜呜地哭着，紧接着又用手把自己的嘴捂住。营长回过头来朝通讯员吼道：哭什么？但是营长自己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营长擦了一把眼泪朝前看着，关敬阳像是死了，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爆破筒滚到了一边，地堡的射击松弛了下来，停止了。寇当山一片寂静，寂静的能够听见山沟里清泉淙淙流淌的声音。有一段时间，人们以为关敬阳肯定是牺牲了，那些地雷和机枪子弹足以把任何钢铁铸造的人击成碎片。实际上他已经被打得支离破碎了，他的身上乱七八糟的，分不清哪些是衣服的碎片，哪些是凌乱不堪的肢体。但是人们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看到那个兵又活了起来，那个兵又动了。他先是抽搐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欠起身子来，努力地向一边翻动，把身子翻了过来。他爬过去够那个滚到一边去了的爆破筒，有一丛葛藤挂住了他打出来的肠子，使他不能够朝前去够爆破筒。 他停了下来，低下头，费力地把那些肠子从葛藤上往下解。这时候，地堡里的机枪又开火了，子弹像雨点似的泼洒在他的周围，将一片石头和葛藤击得粉碎。这倒帮了他的忙，因为他再也用不着费力气去解他的肠子了。他就那么拖着挂着葛藤的肠子朝前爬去，拾起了爆破筒。他开始再一次地朝石头上攀去。这回他成功了，他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顽强，他比任何人都要勇敢和顽强。就像那个不断地吐出死神火舌的地堡，是美妙的梦似的在召唤着他。他终身都在等待着他的召唤，他急不可待地朝他爬去，他的身后不断地流下他的鲜血，以及他伤口处断落下来的碎肉。关经阳一点儿也不顾及这些，一点儿也不在乎这些，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停止下来，只有一样他不会放弃，那就是那具爆破筒。他把他搂在怀里，现在他把他搂得更紧了。他终于爬到了那个地堡的下面，他已经处在地堡火力的死角下了，机枪仍在狂躁地响着，但是他们打不着他了。关经阳坐了起来，把爆破筒往上拽了拽，他靠在那里大口地喘着气，他在寻找着合适的投掷位置。这似乎很难，地堡建筑的地点选择得很巧妙，它差不多完全是建在半个悬崖上，四边几乎找不着可以攀援和落脚的地方。后面的人们看见关经阳靠在那里像是在犹豫着，但是人们立刻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一枚手榴弹从地堡的射击孔中滚了出来，冒着烟跌落在他的脚下。关经阳看到了，他撑着石壁把身子往前倾着，似乎是想要去抓住那枚手榴弹，可是他没有抓住，他伸出剩下的那只脚去踢了一下手榴弹，手榴弹顺着乱石朝崖下滚去，在半途中爆炸了。飞起来的弹片和石头击中了他的头部和胸部，他全身上下都是血，他完全成了一个血人。但是这一次他连停顿都不想，他似乎感觉到他再也没有时间可以喘息和擦拭模糊住眼睛的血了。他看中了一个地方，那是一块比地堡低一些的石头，石头很圆，无法站立，但是他选择了一个更为有效的方式。他朝石头移去，他攀了上去，他把身子往里一滚，把自己紧紧地牵在石头和地堡之间的那条窄缝里。这回他非常稳妥地靠在地堡上了。在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营长猛地闭上眼睛，营长懂得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情况就利索多了，也简单多了。关经阳把那根粗重的爆破筒顺着射击孔往地堡里塞。地堡里似乎早有准备，有人抵住了爆破筒。关经阳把爆破筒抽了出来，抱在怀里，从身后取出一枚手榴弹。他打开了手榴弹的导火索，停顿了一下，才把它扔进了地堡。手榴弹在地堡里爆炸了，浓烟从射击孔窜了出来。关经阳紧接着又拉开了爆破筒的引信，把它塞进了地堡。现在，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了。后面的人这时都大喊起来：“快往下滚！快往下滚！” 连营长都禁不住的从掩蔽处跳起来，大声的呼喊。关敬阳躺在那里没动，如果是一个健全的人，也许他能够帮助自己从那条石缝中挣脱出来，滚进乱石丛中，但是他不能了，他伤痕累累，精疲力竭，他已经用完了他所有的意志和力气，他再没有力气从那里挣出来了，他把自己嵌在了那里，他面向天空躺在那里，心里突然一下平静了，所有的怯懦和障碍都消失了，他睁大眼睛看着天空，在手榴弹的硝烟被猛烈的山风吹进之后，他在蔚蓝色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抬起一只血乎乎的手，似乎是想要伸手去抚摸一下那张可亲可敬的面孔。他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在他和整个地堡都一起高高的抛向天空的时候，他声音轻微地吐出了他这一生中最后的两个字：干娘。15分钟后，部队攻下了寇当山粤军核心防御阵地，并且很快地占领了主峰。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我是太阳》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贺希平，感谢各位收听。